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208集，夙愿。 哎，老爷子，别踩死了，留着还有用呢。 赵普过去劝架，影卫们帮着把老头扶起来，让他在桌边站稳了。老头扁着嘴，揉满脑袋的包，一脸无辜地看着众人。公孙对他一努嘴，那意思继续。 就那么点规律，反正他这一路每到一个地方，至少要杀一个镖局的镖师，再杀一个当铺的掌柜的，杀一个嫖客，还会杀一个教书的夫子，其他的就比较随意了。有时候是街边的乞丐，有时候是打更的更夫，还有可能是猎户，每一个地方都不规律，好像差不多是碰到了就宰掉这样的。 众人听了都点了点头，没有言语。林业火倒是比较关心自己门派里的人。 那火掌门的人呢？为什么杀火掌门那么多人？ 这个我不清楚，还没查到呢。话说那火掌门以前是干嘛的？ 林业火想了想，问墙边靠着的诸葛音、罗子木等人。 火掌门原先是干嘛的？ 没记错的话，火掌门原先是镖局起家，后来突然就不做镖局了。而且火掌门遭劫难险些灭门也不是第一回了。 有这种事儿？ 素清和桑奔都无语地看着自家老大，这掌门当的真是一言难尽。 大概10年前，火掌门的镖局貌似叫罗顺镖局，一夜之间一场大火烧死了40几个人。 众人都皱眉，又是一场大火，好像和现在的情况一样。 开镖局的人走镖走惯了，都警醒得很，要这40几个人睡得跟死猪一样，被烧死了还醒不过来几乎是不可能的。 众人也都点头，可能是先被害死了，后来索性一场大火毁尸灭迹。 你怎么那么清楚啊？ 白玉堂问了柳寒星一句，柳寒星倒是也不恼，无奈回答。 没办法，当家的太不讲究，新并入的门派什么人他也不管，我只好连人家的祖宗18代都查一遍，以免惹出事端。 众人都点头，果然主帅太二的话，当副手的都不容易啊。赵家军众人更是深有体会，赵普两手一摊，什么都不管，于是贺一航这个副将每天忙死忙活，用他自己的话讲，累得跟条狗一样。展昭查看松江府已经死的人的名录，挑了挑眉。 这也许是一条线索，镖局和当铺都死过人了，但是书院和妓院貌似还没有。 那意思是我们去那两个地方蹲点，也许会有收获。 又是妓院啊，松江府有多少家妓院啊？ 展昭一脸嫌弃，顺便转脸问白玉堂。白玉堂反应很快，镇定地回答： 我怎么知道，我一家都没去过。 是啊。 徐庆张了张嘴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白玉堂已经拿起一个梨子塞进了他嘴里，堵了个严实。展昭眯了眯眼： 我有几个朋友是开窑子的，有空介绍你认识。 哦。 展昭点点头，徐庆老老实实啃梨子。 书斋呢？ 如果说大一些的书院倒是有一间，叫三门书院，几百年的老书院了。 我好像听说过。 除了书院，书斋和祠堂也有夫子的吧？祠堂书斋多吗？ 哦哟，那可多了。我仙空岛还有个书斋呢。 什么？仙空岛还有书斋？ 那是啊，仙空岛光住岛上的就好几百口呢，各种年岁的孩子都有的，还有不住仙空岛 但是给岛上干活的也有好几百。那些娃娃都能上星空岛的书斋念书，有夫子和婆子、丫鬟们帮忙照顾着，家里大人也好放心干活呀。 夫子是星空岛请的？ 嗯，基本不用怎么照顾，几个嫂子有时候会去看看。 嘿嘿嘿，你三嫂可喜欢往那溜达了。哎，不过放心，哎，请的都是好夫子。 书斋和妓院目标太大不好盯啊，小书斋一个夫子带两个学生就在家里上课的多了去了，私娼寮更是数不胜数，守株待兔不是办法。既然对方挑选了火掌门的人下了这么重的手，我们还是从火掌门这条线上查一查。 哎，另外那人如果原本不是冲着小四子和公孙来的，为什么要半途分心对付小四子跟公孙呢？ 不如用我来引那人出来。 这时公孙突然开口，众人都看公孙。 怎么引啊？有危险。 哼，你们还记不记得火掌门那些人失常的时候说想烧死我？ 众人都点头，赵普眉头皱得更紧了。 要我死有很多种方法，要烧死一个人表示对对方深恶痛绝，甚至是有很深的仇恨。为什么那么恨我？ 是啊，为什么？ 因为小四子的身份，所以我们都觉得对方杀我的目的是想要小四子。可是要小四子也不一定要烧死我呀，烧死我肯定有理由。 你就直说嘛，开口闭口烧死你，烦死了。 公孙愣了愣，瞧赵普，小四子正搂住公孙的腿，扬起脸看赵普。 救救兄弟弟哦。 赵普搔搔头，他认识公孙到现在，真心一句没凶过公孙，公孙动手打他他都不还手，这还是头一遭，也难怪众人惊讶。不过公孙一口一个烧死他，听得赵普心烦意乱，火往上撞。这时展昭咳嗽了一声，打破尴尬。 你觉得你可能曾经见过那人，或者说有仇怨？ 嗯，所以我有个办法。 什么办法？ 众人都看公孙，赵普还补充了一句， 太危险的别来啊，你这个书呆子有的时候不分轻重。 公孙斜了他一眼，抬脚踹着他一脚，倒是没太用力。赵普揉小腿，就见公孙拿眼白看他。 哼，叫你凶我。 赵普搔搔头，立刻没了气焰。 幸好这书呆没生气啊，刚才说话是凶了一点。 欧阳少征在一旁抱着胳膊叹气。 唉，传说中的当局者迷。 我有招引他来杀我。 真不会有危险吗？ 没事，说出来听听，大不了我看着他。 天尊说完，众人放心不少。 很简单，让我落单就行了，还要落单得很自然，不会引起怀疑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那要怎么做？公孙一挑眉，伸手一拽赵虎的衣裳。 哼，跟他吵架。 众人瞧赵虎，赵虎一边眉头挑得老高。 吵架？ 话说的要不清不楚，知道的能听懂，不知道的就完全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。 这个高难度啊。 就装作你要让小四子学，我不让小四子学，这样。 学什么？ 引妖王的天赋，不过当然不能说出来。为这事咱俩吵起来，我痛揍了你顿后跑了。 赵普默默地摸了一会儿下巴，抬头看公孙。 你老实说。 说什么？ 你这个计谋的真正目的是不是为了痛揍我一顿这几个字啊？ 公孙一脸遗憾的表情，那意思像是说，哎呀，被你发现了。虽然法子有些吓人，但是也不失为一个办法。众人研究了一下，倒是也可行。另外，天尊和阴侯会负责保护好公孙。而公孙最不放心的小四子被留在陷空岛，有众人保护着，可以放心引那个白鸡出来。 那个白鸡的样貌你清楚吗？ 白玉堂看向林朝儿，林朝儿摇摇头。 我好几次都只看到了个背影，没看清楚人。不过他一身白衣，是一个男的，从背影看下来蛮年轻的。 哎，你印象中有得罪过这样一个人吗？ 公孙搔了搔头，终于老实说了一句话。 其实吧，我救过的人不少，得罪过的人也不少。 众人都下意识的点头，可以理解，这性格不得罪人几乎是不可能的，连小四子都抱着胳膊点头。 爹爹就是脾气坏啊。 要恨你恨到这份上，那积怨应该很深了吧。哎，你记性那么好，你再想想。 年轻人，白衣服，还有没有更详细一点的线索吗？ 众人又看林朝儿，林朝儿摸下巴。 你跟了他那么久，就查到这点线索啊？ 林朝儿还挺委屈，摸了摸头，一拍手。 这么说，我想起来一点，这小哥应该长得不错。 怎么说？ 就是有一次，我离他最近的一次，他拐弯进闹市的巷子，有两个姑娘从他身边经过，回头多看了几眼。通常好看的男人都这样。 其实如果长得太难看，也会引人回头多看两眼的。那身高胖瘦呢？ 不高，也不矮，不胖，还不瘦。 老头认真的回答，惹得众人都想再抽他两下。 既然想不起来就算了。书呆，你打算在哪儿演这场戏？总不可能是满大街吵吧，得有个地方。 有啊，衙门门口。 衙门口？ 不错，我跑出来买药，你负责保护我。我看你不顺眼，你劝我，我不干，于是就吵起来了。我在 你确定他会被你引过来？ 他应该会关注衙门里面查案进度吧。 真的不会有危险？ 怎么婆婆妈妈的，天尊和阴侯都跟着呢，怕什么？ 好心被驴踢，这不是担心你吗？ 公孙主意已定，众人决定回松江府实施这条计策。小四子被送去了闵秀秀那里，萧良陪着。闵秀秀这阵子安胎正闷着，小四子陪陪他，他也开心。另外卢芳安排了人严加保护，可谓万无一失，公孙这才安安心心地离了陷空岛。赵普看着站在船头特别热心的公孙叹气，展昭在一边开解他。 哎呀，可以理解，公孙最担心小四子可能想快点破案抓住凶手。 他也就敢凶凶我。 谁叫你俩有夙愿呢？ 展昭拍了拍他肩膀以示安慰。赵普叹了口气走了，展昭就回头瞧见白玉堂靠在船尾，正望着远处的陷空岛。展昭微微一笑，走到他身后，站到他左边，伸手戳他右边的肩膀。白玉堂回头瞧右边，展昭凑到他左边。 大侠，想什么呢？ 我总觉得似乎哪里不太对。 哪里不对啊？ 说不上来。 白玉堂摇了摇头，此时船即将靠岸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